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33集，我去揍了一个人。警察关门离开，魏纪元在文静对面坐下。 你好。 文静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我很不好。魏纪元愣了一下。 是何应彤叫你来的吗？ 不是。文静站起来。 那是谁？ 魏纪元见他走过来，不由自主地站起来。 谁叫你来的？ 文静已经绕过桌子走到他面前。他比魏纪元高半个头，目光带着几分居高临下。他淡漠的眸子落在他脸上，出手的瞬间只落下两个字，上帝。魏纪元被他一拳砸倒，腰部撞在桌子上，把整个桌子撞得后移，发出刺耳的响声。文静拽住他头发，狠狠地揍了一拳后，把他的脑袋按在桌子上，狠狠地撞了四五下。门外的警察听到动静赶过来。 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不许动！ 文静松了手。魏纪元鼻子被撞破，流得满脸都是血。他瞪着文静，满眼愤怒。 你是谁啊？你凭什么打我？ 警察拉着文静往外走，魏纪元却拼了命地想要知道他是谁。文静表情淡漠地看着他，魏纪元下意识地想到了蒋婉。他重新看向文静，由于门被关上，他只能看见对方白得发光的运动服。男人身形挺拔，连鞋子都干净得一尘不染，而他再次被关进了铁笼子里，就因为他喝多了酒，做了那件荒唐事。 是我做错了！ 魏纪元突然嘶吼出声。 是我做错了，蒋婉，是我做错了，我不该那么对你的。 如果不是那件事，他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田地，失去工作，失去亲朋好友，甚至失去最爱他的何应彤。他嚎哭起来。 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放我出去啊，求求你们了。 你的手怎么受伤了？ 蒋婉刚坐上车，就看见文静右手骨节处擦破了皮，往外渗出来的血珠已经干涸了，凝成了一块暗红色。去揍了一个人。文静把车开到路上，蒋婉翻袋子找湿纸巾想给他擦擦，又担心他开车不方便，听到这话愣了一下。 揍人？你揍谁去了？ 魏纪元。蒋婉怔住，偏头盯着他。 你去揍魏纪元？ 前方堵车，文静把车停下，微微偏头。他看着蒋婉，点头说：是。蒋婉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是问： 你怎么……好端端的，你去揍他做什么？ 他欺负你，我揍他，十分合理。文静表情十分认真，蒋婉一时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感动。 你不要怕。 文静轻声过来，握住蒋婉的手。 以后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，也不会让你一个人偷偷的哭。你要想哭，只能在我怀里。 蒋婉眼眶本来都红了，听到最后一句又笑了出来。文静不会说情话，唯独说过的几句情话都像是至死不渝的承诺一样，在蒋婉心里漾起无尽的感动。遭受至亲的抛弃，又遭遇九年牢狱之灾，他本已对生活不抱期待，对未来更是没有任何期望。他只想努力赚钱，买属于自己的房子，慢慢创建自己的家，好让自己不再成为一个随时会被抛弃的人。然后， 他就遇到了文静。这个男人性子古怪，不能体会他人的喜怒哀乐，但他直白又坦诚，在蒋婉害怕痛苦的那段时间，是他给了他十足的安全感，也是他一直陪伴着他。一回到家，蒋婉把手里的菜一放下，转身搂住文静的腰，踮起脚吻住她的唇。中午饭是下午三点吃的，不是蒋婉做的，是文静买的，四份纯肉的菜，四份荤素搭配的菜，还有一份美容养颜汤。蒋婉起来吃饭时，两条腿都是酸的，在这之前发生了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。文静似乎有着无穷的精力。吃完饭，蒋婉回房间睡觉，文静也跟着爬上床，把蒋婉搂进怀里。蒋婉浑身酸软无力，被他搂着只哼了几声，就窝在他怀里睡着了。文静低头看了他一眼，将他的头发拨到耳后，亲了亲他柔软的唇，随后闭上眼，下巴搭在他头顶，一只手牢牢揽着他，就这么睡了。这是他第一次睡午觉，他从前睡过一次午觉，被梦掩住了，梦里一片漆黑，他在那片黑暗中不管怎么走一直走不到尽头。醒来后，他就再也没睡过午觉了。这次午觉他也做了个梦，却不是噩梦。梦里蒋婉轻柔地在他耳边说话，笑容温婉地凑近，在他脸上亲了一下，随后柔柔地搂住他的脖颈。晚上五点多，蒋婉才睡醒，起来先把衣服洗了，收拾收拾准备做晚饭。文静起来先去洗澡，洗完澡就进房间开直播打游戏。除了比赛，他很少在傍晚开直播，因此刚一上线，不少粉丝立马发弹幕问， 阿静是不是带了一天的孩子，所以这个时间才来直播呀？ 静哥静哥，我昨晚没看到孩子，哭了，我想看看你和婉婉的孩子。 我火哥就是嘛，平时闷声不吭的，现在女朋友有了，孩子也有了，快说你还有什么惊喜在等着我。 别吵了，内部消息，静哥已经结婚领证了，孩子不到半岁。 楼上谎报虚假消息。 还有不少粉丝注意到他骨节上的破皮，不停地问他怎么回事，是不是跟人打架了。文静一声不吭，直到蒋婉倒了杯果汁放在他手边，他才偏头看了眼。 哎，是不是婉婉来了？ 嫂子。 婉婉，我静哥是不是跟人打架了？ 阿锦一看到婉婉眼神都不一样了。 蒋婉放下杯子的那一刻，看见文静破皮的手背，这才想起回来忘了给他消毒。他出去拿了药箱进来，用棉签蘸了点碘伏，随后轻轻擦拭在他骨节处。文静停下不动，眼皮垂着看他。蒋婉给他涂完碘伏，轻轻吹了吹，又拿了两只创可贴替他贴上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